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CBRE 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董事 Kevin 陆振华以及他的同事 Charlie，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两位其实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中，能不能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先从 Kevin 开始吧。 好的，那我一直从事这个房地产行业大概10年的时间吧。那在就是在本科毕业以后，我到那个英国的爱丁堡大学进行留学。那学习结束以后，在伦敦进行工作，帮这个全球的这个500强的企业，就是乐购的一个超市，英国最大的一个超市，进行这个房地产部门的选址工作，就是帮他们选择合适的门店进行开店，所以对英国的这个房地产的网络还是相对比较了解一些。 Kevin 有很多的实战经验啊，而且对英国的房地产是非常的熟悉。那么我们再请 Charlie 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一些背景吧。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 Charlie 薛超，我呢是从事房地产工作已经有6年的时间，之前大学毕业呢去到了悉尼大学进修，所以对澳洲的，之前一直在做澳洲的房地产相关工作。最近呢从去年开始接触了很多全球的房产项目，也对各个区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最近呢我们加入到世邦卫理仕之后，就一直在做英国房产相关的工作。 两位对于全球置业都是非常的了解，有很多经验，特别是对于欧洲啊，特别像英国这样的地方，像 Kevin 刚才说的，他在那边待了很长时间，关注当地的房地产，所以对于英国置业也是很了解的。那么今天呢，其实请两位来呢，就是给大家做一个英国伦敦房产投资方面的一些简单的介绍啊。其实最近呢我们也发现，在全球投资者的一些偏好来看呢，西欧现在是仅次于北美洲的一个热门地区，而且呢在西欧，英国现在是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国家，而在英国呢，伦敦又是首屈一指的投资热门城市啊。我想请两位分析一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啊。想先请Kevin 来说一下吧。 其实很多客户在进行这个投资或者说自住的目的地的考量之后，会选择或者说考量很多的一个因素，像它的一个经济的基本面呢，法律的这个制度啊，教育本身它的资源，还有货币的稳定，那税费的政策等等。那综合起来的话，其实目前英国它是确实是一个比较优胜的一个国家，在西欧来说，以这个 GDP 为例吧，在这个欧洲当中，它其实2017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它的这个GDP 的增长是0.4，听起来好像跟中国的这个增长好像并不是太吸引，但是你在欧洲的这个发达国家当中，其实这个正面的增长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成绩了。相比像别的意大利啊，或者说别的一些西班牙这些国家的话，它的经济实力其实是确实是在稳健增长的。那失业率啊也是在5%以下，就代表就是说100个人可能只有5个人是没有工作，就是另外的话，英国是以它的这个法律稳定透明著称，所以就是 投资房产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有这个律师的保障，一个健全的体系，对于你的资产这个是很重要。毕竟跟买国内的资产不一样，在海外有时候你可能有一个摸不着的这样一个感觉，有这个法律体系的保证是很重要的。 因为国外的话，它的这个整个体系已经建设了一两百年了，好几百年了，所以整个房地产的市场的规则啊都比较成熟。加上您说的英国，它经济其实已经很发达了，是稳中有升的一个趋势，所以它的保值性也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伦敦的地区哈。 对，就是过去的这个二十年的数据可以看，就是说平均可能每年下来的话，伦敦的这个房地产的增长大概每年是在4到5这样一个稳定的增长。就算是在金融风暴2008年的时候，这个那么大的一个世界型的一个经济的一个事件，那2009年这个房价已经慢慢的稳步爬升，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回到了这个2008年之前金融危机的峰值。所以来说这个抗跌性是非常的强的。 房地产市场不能说它一直涨，肯定中间有一些波动，但它总体的趋势拿伦敦为例的话，它是一个稳中有升的，长期来看的话它是一直在上涨的啊，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那查理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关于伦敦房产投资这方面。 我从两个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在海外置业的客户主要两种需求，无外乎这两种需求，就是自住和投资。自住呢，大部分的客户会考虑英国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教育的资源，从历史沿袭下来的教育体系非常的完整，非常的科学，可能很多我们在中国的私立学校都是沿用的这个英国的教育体系，所以家长呢会想之后孩子进行高等教育的进修的时候会选择去伦敦，去英国的城市，去大学学习。另外呢就是投资角度考虑，英国呢是现在在海外的国家里所剩不多的能给中国人进行贷款的国家，所以呢再加上它的低利率，对投资型的客户有一个很好的回报。 它的教育资源是个优势，很多留学英国的孩子他的家长会考虑以房养学，所以才考虑在英国伦敦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买房子。 对， 包括您说到的它的投资性，因为它有杠杆，能够贷款，所以呢其实用一部分的首付就可以买个房子啊。 没错。 好，那么我们也知道伦敦是一个很大的区域，在英国是一个大城市了，那么想必它的房价也有一些差异，就不同地区它的差异是有的啊。那么目前想请问两位，在伦敦地区的核心区房价的中位数大概是多少？Kevin 知道吗？ 好，那首先在我们计算上面是稍微跟这个中国有一点点区别，所以首先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对比啊。我们在说中国的房价的时候，一般是以每平米然后多少钱，这个是以建筑面积来算的。在说伦敦的房价的时候，因为所有都是套内的面积，所以是你买多少就得到多少。那换算成人民币的这个就是建筑面积来讲的话，一般它的核心区域大概是15万到20万左右一平这样子的一个价格。 听上去很贵啊，15到20万一平米啊，那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吗？ 当然合适，因为就是从它的这个人均收入比来讲，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像我们考量一个房价是否合理的时候，可能会看它的这个购买者的年收入跟它的这个房价比。那伦敦的话，其实在核心区来讲，可能它的人均收入跟它的这个房价比大概是在1:7-8:10之间这样一个比例。那但是在如果在北京的话，可能接近1:15。 把这个人均收入、年收入和这个房价做一个比较啊。 对， 也就是说1:7-8。 对， 就是说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挣7-8年。 对， 买一套房子， 可能夫妻，例如说我夫妻一个家庭收入，那不吃不喝7-8年是可以买一套房子的，在核心区。 那看上去还是并不是说遥不可及哈。 没错，是的。 看来英国人、伦敦人的收入还是很高的。 没错。 那想问一下查理啊，伦敦很大啊，它有核心区，那么在非核心区这种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正在开发中的区域，那边的房子想必也是有一定投资价值的啊。那边的房子现在是什么价格呢？ 因为伦敦和其实和我们北京的环形的这个交通非常像，它也分为一区二区，就像我们的二环里三环里四环里，所以但是伦敦呢相对来讲可能出了市中心区域在外面就没有北京的这么繁密的建筑，所以呢它可能是像珍珠一样被地铁串联起来的，很多区域以前可能是一些相对来讲轻工业或者是其他一些工业的区域，但由于地铁到市中心非常的近，会有一些城市改造的新的项目，这些项目就非常具有投资价值，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的有些西二区又有很好的教育资源，又有很大的这个 Westfield 西田商场的这么一个项目，到市中心的距离可能地铁就是20分钟，但它比市中心的价格可能就要便宜5万甚至更多每平方米，所以现在来看它是一个还未完全成熟的这么配套的社区，但未来成熟之后肯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增值潜力。 我们知道像北京咱们有五环六环好多环啊，那么伦敦现在有没有环这一说法？ 那伦敦的话其实它一共有1到9区这样子分布，核心区我们一般讲的核心区可能是在一区，然后那到二区的话到这个三区其实算是中心区，那4区到9区这个先相对来说是外围一点的，那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口住在这个伦敦的就是九区外的外围，因为得益于伦敦它的便利的这个交通网络，所以通勤的时间其实也不算很长。 也就是说它也是有一层一层的这种概念的哈，越核心的地区价格越贵，然后越往外扩，比如说3区、5区、9区，那随着数字的变大，可能价格会低一些哈。那每往外扩一环的话，这个价差是多少呢？ 好，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一些，因为每个区域它的这个价格有一些变化，不代表是越远的区域就会越便宜，但总体一个趋势来讲的话，可能每降这个一环的话，大概降就是2万到3万左右吧。 伦敦有那么多区，您觉得哪个区是价值洼地？ 其实目前我们觉得很多的这个客户在投资的时候会选一些好的区域，在好的区域当中再选择这个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低一些的。刚才 Charlie 提到这个 C2 区，就是最近就是有一个很棒的项目叫 Y City， 这个项目中文简单的翻译就是白城啊，因为它得益于就是很好的交通网络，不错的这个学校资源，像帝国理工新的校区就在这个片区当中，那它所比邻的这个区域包括南边的肯辛顿，东边的这个荷兰公园，还有东北边的这个诺丁山，这些都是平均房价是在160万到200万英镑之间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区位。那目前 Y City 这个区域一个两房的一个新盘优质的公寓也是在100万英镑左右，相对来说这个是相对比较一个低洼的一个区域吧。但到了2020年整个片区成熟以后，这边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感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的 Kevin 和 Charlie， 给我们做有关于英国伦敦房产的介绍。那在节目上半段呢，Kevin 和 Charlie 已经给我们讲解了英国伦敦不同地区的价格差异，以及核心区的一些投资价值哈。那么其实我们还知道，伦敦也有黄金地段，还有超黄金地段这种说法啊。那想问一下 Kevin 和 Charlie 啊，什么叫做黄金地段？那超黄金地段又是属于什么地方呢？Kevin 来说一下吧。 那一般来讲的话，可能超黄金地段是指一区里面几个富人特别集中的一个区域，比较就是大家熟悉的像海德公园的周边呢、啊、就是肯辛顿，就是 Kensington， 或者说切尔西这些区域，还有 Mayfair，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超黄金的地段。 嗯，那房价的中位数大概是多少？ 这些的话差异其实蛮大的， 就是 超黄金贵的里面其实它也有高矮之分哈。 对，其实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有听过的叫海德公园一号、 嗯、 它的目前二手房的一个在市面上流通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是在70万人民币到80万人民币一平这样一个价格。 一平米要70万到80万？ 对 啊，真的好贵啊，这个价格可能在别的地方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对，没错。 啊，想必那个地方肯定住的都是一些高精尖的人士哈。 是的。 嗯，那么您说这个价格这么贵啊，是不是因为可以在当地卖的二手房或者是楼盘比较稀少，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供需关系很紧张？ 因为在就是很多这个超黄金的地段它是不可复制的，那政府也没有太多的这些新地来供应给就是开发商进行新的这个楼盘。那很多这个建筑可以追溯到像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啊，或者说很早很早以前，就几百年以前的这样子一个历史，所以大部分都是老的建筑翻新，一直一直这样子传承下来，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的价值在里面。那另外的话，这些地段里面相应的配套也非常的充足，总体来说，这是反映了它的一个真实的价值在里面吧。 嗯，那我还听说在伦敦有一些老房子是吗？这些房子会不会改造成新房子？ 对，一般就是政府对于它的这个外立面或者说里面的一些叫我们叫 period feature， 就是说它的时代的一个特色必定要保留的，分为就是历史可能一级二级保护建筑，对于它的外立面是绝对不能动任何的这个细节。这些的房子的话，一般对于这个里面可能地板啊或者说一些功能性的一些部分可能会做出翻新， 嗯， 但是有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时代历史的是不能做调整。所以很多英国的房子外面看上去可能是几百年以前的，但里面都是非常现代。 对，我知道一个城市它最核心的地方往往是历史最悠久的，像伦敦的超黄金地段啊，核心区域肯定是开发了很久时间，所以呢可供开发的土地肯定也是很有限的啊。是不是意味着当地人只能够选择二手房的一个交易，就很少，就没有什么机会买到新房子？ 也不是，就是在那有的就是确实是在历史保护的区域的话，可能新房供应量比较少一些，但随着这个伦敦的城市的发展的话，部分像打个比方，原来的一些老的可能办公楼它会进行拆除，那也会有一些新的住宅机会，或者原来是比较老旧的业态，那现在重新翻新变成新的住宅，也会有不少的这样子我们所说的叫英语里面叫 regeneration， 就是社区改造这样一个机会。 嗯，好，我们刚才聊了很多有关于伦敦核心区的一些房屋改造，包括二手房和新房的情况哈。那么对于我们海外房产投资者来讲，如果资金充裕的话，您建议大家是选择伦敦的核心区价格比较高的地方，还是选择非核心区价格比较便宜的地方呢？查理能不能介绍一下？ 这点上来说的话，如果大家资金量比较充裕，投资的目的呢比较明显，或者是这个可能短期内没有资助的需求，我觉得核心区域还是最值得投资的地方。就像我们讲股票里的蓝筹股一样，核心区域就是蓝筹地段，这些蓝筹地段的地产，第一是租金会非常有保证，租金每年会有非常大的增值。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快要代理的一个项目叫 One Crown Place， 在市中心，它的两室的平均价格在15万到20万人民币，但是它的租金回报率可以达到4%。这个4%的回报率呢，就足以说我们在60%或者50%贷款的情况下，能以租养贷。 另外呢，我们就可以用最大的杠杆撬动这个资产的增值。 嗯，您这个回报率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您说的是一年租金的回报率4%左右。 没错， 这个租金回报率如果跟其他一些地方比的话，还是很高的。特别是用一些杠杆买房子啊，这个资金是有成本的，那么这个回报率其实可以对冲一部分的资金成本。 没错， 如果你看好当地的房价涨幅的话，其实可以用很少的一笔资金就可以去搏一下这个房价的涨幅啊。 嗯，另外我可能要补充的就是，房产确实在长期来讲一直在增值，但短期如果在波动的情况下，市中心区域也是波动最小的。 嗯，房子比较少嘛， 对， 所以说它可售房源少的情况下，你不太会看到它这个成交量很大的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啊，啊，所以市中心这个地段还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您刚才说市中心的价格也是很高的啊，往往要15万一平米，那么还有很多消费者他是没有办法够得着那个门槛的，所以说还是可能会想在非核心区选择一些既有投资价值，同时呢房价又不是那么贵的区域哈。那如果这样的话，资金有限，您觉得是应该选择伦敦的非核心区，还是选择伦敦以外的英国其他城市来进行投资啊？比方说像曼城或者伯明翰。我们问一下 Kevin。 好，其实那个在非核心区的话，那我给大家一个数据的参考。其实我们很多客户在首次这个海外置业的时候，在英国的话，他们平均的一个房价选择大概是在70万到90万英镑这样一个数字。相对来说，这个价位已经可以买在这个核心区还不错的地段，那的一房，或者说有些可以达到两房，也是我们大部分客户选择的区域。如果真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比较年轻的客户，例如说刚刚毕业的一些白领啊，他的收入并不是很高，但是已经想进行一个海外资产的配置的话，他可能会选择这个伦敦，就是周边的一些城市，因为像打个比方，曼城啊、伯明翰的这些一房啊、两房的公寓，其实可能也是在10来20万英镑这样一个数字，相对来说是比较负担性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些城市它的特点是它的租金回报会比伦敦更高一些，因为它的房价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一些的，所以租售比是特别高。那当然这些城市它的经济增长就可能没有伦敦那么发达，那它的在房价的增长速度上面就并没有伦敦那么快了。 嗯，最后我们再聊一聊伦敦的交通吧，公共交通。我们知道伦敦的什么地铁啊，公共交通是非常发达的。那么在伦敦买房子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交通因素呢？就说如果我资金不够，买不了核心区的房子，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个离市区有点距离，但是有轨道交通，上班方便的地方？ 当然，这个交通便利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伦敦其实吃啊喝啊这些成本并不是太高，其实跟北京我觉得是挺接近的，但是在交通出行这块的话，是人均这个可支配收入当中很重要的很大的一块。我打个比方，就是一个从一区可能到三区的一个地铁票啊，单程可能就要3镑左右，就是接近30块人民币。相对来说，这个成本确实是很高的。打个出租车，可能随便打一下的话，都要10来镑。就是说这个100块人民币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对于这个交通便利跟房价的关系是非常大，就选择地铁上盖或者说有便利的交通网络，这些是客户在选择这个投资房产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那最近英国政府有一条新的这个横贯铁路，是贯穿这个伦敦东西，从希斯罗机场从西边一直到这个东边城市机场，那么在这个站点的沿线呢、它的房价增长比没有在站点当中会高出5%左右，所以选择这个自住或者投资的房产当中，在有便利的这个交通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看来在伦敦呢，其实地铁房是首选啊。交通便利的地方其实是有投资价值的，但是同时呢，交通出行也是有一些成本的，所以得综合考虑来判定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区域来进行房产的购置啊。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来自世邦卫理仕全球置业服务部中国区的 Kevin 和 Charlie 来给我们做有关于英国伦敦的房产投资介绍。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